大家好，谢谢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每周想一想停一停的 podcast 节目。今天第三集的内容会比较特殊，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就说过，节目的后续会打算分享一些案例故事给大家。前一集我们讨论过了自我效能还有不一致在自杀方面的剖析，那今天我们就选择以我们自己实习的经验，在我们接触到或者是听到的一些案例来跟大家分享，不过基于保密的原则，我们会以化名的方式来处理。比如说，我就听到这样的一个案例：小维是一名国中二年级的学生，他的个性比较孤僻，爱生气。每天上学的时候都是妈妈用机车亲自接送。某天下午放学，小维在学校门口等了妈妈很久，但是妈妈都没有来，他就自己走路回家。回到家之后，他发现只有阿嬷在家。他问了阿嬷，妈妈去了哪里？阿嬷才告诉他，妈妈带弟弟去超商买毕业旅行所需要的东西，还没有回来。小维一听非常的生气，大声抱怨，认为妈妈只疼弟弟，而竟然忘了去学校接他。于是进入了房间，用力的把门甩上，并且锁起来。小维平常就很爱发脾气，所以阿嬷也习以为常，没有特别的留意。等到妈妈回来发现小维已经在家了，叫小维开门，却一直没有人回应。发现不对劲之后，妈妈用力的把门撞开，才发现小维在房间里用同军绳上吊自杀。妈妈赶紧叫救护车送去急救，在医院昏迷了一周之后，小维才逐渐恢复了意识。但是却因为脑部缺氧太久，复原后智力受损，肢体协调能力也变得不好。休学一年后回到学校的特教班就读。案例到这边就结束了，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案例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呢？虽然说未必是实际的情况，但我们会推测案例中的小维，他可能正处在青春期，这个时候他对很多事情可能会比较敏感，在一些事情的处理方面也会比较冲动。虽然说我们不太清楚小维家实际的状况如何，小维自杀行为也看似的非常的突然，但据我们的了解，自杀的人他们通常对生活感到不满意，当生活上的压力或不满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就会慢慢的累积，等到压力累积到临界点的时候，又发生了一件事，才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当他听到妈妈载弟弟出去买东西，而忘记去载他回家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猜想可能是小维家里长期比较偏爱弟弟，而缺乏对于小维的关注，又或者其实只是小维比较敏感，而妈妈其实没有偏心，但是因为小维的感受，这样的长期在心里累积的压力还有孤独感，再加上青春期的冲动，当下他可能顾不了那么多，只想到自己孤独的部分，而忽略了自己也曾幸福或是被妥善照顾的那一面。小维一想到家里的人都不爱他，只重视弟弟，甚至还忘记来接他，当下他可能会认为只有死才能够引起家人对他的关注，从而选择上吊自杀。国中生常有的是情感和情绪上的困扰，所以如果在这个时期自我处理调适的能力不够，学校和家长却没有特别留意的时候，确实很容易就会发生悲剧。或许多些关心、陪伴与支持，这些也许是家人们或是身边的人能够挽回小维的关键。就像刚才所说的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除了有可能是家庭的因素之外，也还有可能有其他原因。像是我们了解到小维的性格上可能比较孤僻，也许他在学校也缺乏了人际关系的支持，在人与人的连结之间也感到困扰，或是还有可能有学校方面的压力，或是可能还有学业方面的压力。在诸多因素之中，其实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或是能够被我们发现的，因此自杀的防治是需要共同合作， 才能够建立起来的。通常为了防止学生因一时的冲动而自我伤害，学校会建立许多学生自我伤害的防护机制，除了平时透过老师多留心观察学生的情绪反应，然后辅导学生做好情感与情绪的管理之外，还需要透过老师与家长的合作来达成亲职教育，让父母了解管教子女的适当方式，进一步推动生命教育等等，来达到自杀防治的目的。好的，案例的分享以及自杀行为的了解到这边到一段落。正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可贵的，自杀防治也需要大家付出一份关心，然后渐渐的集合众人的力量之后，将这些伤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。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这边告一个段落，但在此之前，收听这个节目的各位观众，也希望你们能够从小维的案例中发现，自杀并不是一朝一夕或是用冲动就可以来全面解释的事情，是经过许许多多的压力还有不满所累积而成的。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发现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人，希望你能够多注意他一下，或许他的内心正走在悬崖的边缘。如果你正面临一些不如意的事，我希望你能先将手中的事情放下，停一停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一口气，让自己放松冷静下来。如果实在心里还是很不舒服，不如到外面走走，也可以去超商里吃些甜食，让自己心情平静一些。冷静之后或许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。节目最后感谢各位的聆听，我也期待下一集大家能够准时收听，来看更多的案例分享哦。我也期待下一集大家能够准时收听，了解更多的案例分享哦。拜拜。